已经有学安了八年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参加这还没有学安了八年？没有，大家都有学。你没有学？ 田师傅在帮我复习。 好，那阿那巴那年是在南传佛教差不多没有例外，大家都在学四念处，四念处经，那个艾丽莎贝蒂应该也有看，四念处经的第一联系，在生念处的部分就是阿那巴那，不过在四念处经阿那巴那只有四个练习，四个，在阿那巴那经里面有十六个，对不对？四个练习你们有学，四个练习变成六妙门，在北传佛教，在南传佛教八门，有不一样。六门北传佛教，八门南传佛教。不过联系还是一样。第一，开始的时候是萨多瓦，是萨提萨多瓦，不是萨提。他用真言如是出世，注意如是出世。这个阶段四个联系之前是说明熟悉的过程，用真言如是，用真言出世是说明熟悉的过程，因为你还不习惯注意这个所言，所以你要念它，你不念它心就爆掉了，去哪里？去夹夹。去走一走。还有昨天吃吧什么，今天要晚上要吃什么，我的先生现在怎么样，我的小孩怎么样，现在明年去哪里放假，现在我的老板很麻烦，那这是假假。假假很远，这个心很调皮，它可以去很远，如果有在欧洲呢，他就跑到欧洲去了，如果又在澳洲跑到澳洲去了，如果又在台湾呢跑到台湾去了，这个心到处可以跑，嘎嘎嘎嘎很厉害，所以要怎么克服这个猴子心，到处嘎嘎，就是要用真言记那个如是出世的过程，因为还不习惯，所以熟悉，熟悉大家大概知道，不用再教，对不对？熟悉会有简单的方式，好像清净道论，也有会比较复杂的，好像一切是谛论，你顺，到一，然后算两个如是出世为一，然后三个如是出世为一，你顺，一直注意这个所缘，那你也注意这个所缘的话，如果能够的话，你就磨练你的真言，你注意呼吸没有真念跟注意呼吸有真念差异在哪里？我又提到，历历作意， 你们不习惯什么境界呢？用理力作为，学什么心得？好像你们学，什么音乐，走小径，那先，声音那么好，连鸟都飞起来，不好听，因为不习惯。然后老师骂你，再来每天继续练习，那就慢慢声音可以听。为什么声音可以听？因为心习惯在那个境界，对不对？那心习惯在这个境界，它可以分别很清楚，这个入息出息的过程是长的，这个是短的。所以第一练习，第二练习就是用智慧知道，入息出息是长的，用智慧知道入息出息是短的。有没有学八六音？Digam asa santo, digam asa samiti pajanati, digam pasa santo, digam pasa samiti pajanati, rasam asa santo, rasam asa samiti pajanati, rasam pasa santo, rasam pasa samiti pajanati. 四个练习，要习惯，所以你有熟悉，所以你慢慢对呼吸越来越敏感，因为你对呼吸越来越敏感，你可以分别很清楚。这个入息出息的过程是长的还是是短的？平常如果你能够念长的时间入息出息的过程，你就能够放松，因为开始用正念，正念有正念，所以不要抓；没有正念就都要抓，所以粒粒作意，现在习惯在入息出息的过程，所以已经不用抓，用正念。那这种情况，一切是第一轮叫他有肩座椅，有肩座椅就是准备一静心，一静心， 准备一静心， 一静心，一静心就是心不动， 心一静心， 心一静心，你可以写在黑板上，这是佛教的书意， 境界的 境界的 境心里静气，那你不习惯任何的境界，如果还智慧不够、定不够，你就要抓住它，对不对？我有给大家听那个学生的故事，因为你要抓，所以心不会放松，心不会放松，身体也不会放松，很紧张，因为心跟身体不会放松，所以不舒服，开始学直观，那就平常就是不舒服，因为哪里哪边不舒服，哪边不舒服，你开始注意它，小不舒服变成大不舒服， 对不对？有没有做这种经验？ 有。 那结果你不会欣赏你的打坐的过程，你的直观的过程，你开始用真言才能够欣赏，才能够感到快乐。没有真言，没有什么快乐，因为你是做强迫自己注意呼吸，你强迫自己，那自己给你烦恼。你用真言，那自己不给你烦恼。一定要了解，在每天的生活中，什么时候都是这样。谁保护我们的心？真言。所以法祖经有一句话，契丹拉卡蒂梅达维契丹古丹苏卡瓦哈，有智慧的人跟我们不一样，在哪里？有智慧的人练习不断地保护他的心，所以他的心给他快乐。我们不够保护我们的心，所以不一定他给我们快乐，有的时候给我们烦恼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做这种经验？那谁保护心？就是真言。因为真言保护心，他就不抓，他也不拒绝，所以他能够了解烦恼的根本在哪里。不然不了解，虽然在烦恼里面不知道烦恼很不方便，没有学直观，在烦恼里面而不知道烦恼，好吃那吃多一点，好处那再出再抓再抓再抓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样？结果抓以后就不舒服，就失望，不会抓到，很麻烦，所以不满意。我们众生很可怜，佛看我们就发大悲，很可怜，不合理，一直抓抓抓，然后就失望，抓不到，怎么办？真言，有没有道理？那用真言，结果我有说明，我们能够练习不断地记得我们的作业的所言，而且心拉开，心拉开就是我们知道跟我们的作业所有的有关系的法，怎么用手，怎么用香，怎么用思，怎么用作业，怎么用意，怎么用身阶，怎么用精进，都会知道，因为有真言。 法师 好， 刚过了你以前讲过，就提了，所以解释一下正念。 正念， 什么叫正念？ 他问什么是正念？ 今天你说， 刚才我有说明。正念就是你注意你的所言，心不散乱，而且你的心拉开，所以你知道你那些跟你的作意所有关系的法，手相思身结意等等所有的其他的心法，他们是你的心的内容，所以你知道怎么用他们平等， 如果没有正念，你过强用定，那就昏沉；你过强用分别智慧，那就调剂；你过强用信心调剂；你过强用精进调剂。有正念，那些根都平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注意在你的境界，而且不受你了解跟你的注意有关系的法，而不让心散乱。有没有道理？是不是这样？ 是。 我们有做自己的经验，所以有经验。我们所做动身体动很流利，讲话很流利，思想很流利，没有正念，那讲话乱，动身体乱，不一定需要先动，你注意怎么别的众生动身体呢，你会知道他们有没有正念还是没有正念。怎么他们讲话，你会知道他们有没有正念，对不对？ 今天是不是如实知？ 如实知。如实是已经属于观。有正念才会有正知，因为正知你保护心清净。如果他有无盖，你就知道怎么处理。没有无盖，你也知道怎么保护这种清净的境界，这是真知。喝一点水。这是茶， 不是有没有喝茶？ 那个无所谓，可以。五点钟我们大家坐一下，你们得饮茶，吃点心，大家很舒服，回家发喜充满，希望你们发喜充满了，一方面发，一方面时间发，都合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准备好点心给大家吃，然后我们有好茶叶，那些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南传佛教、北传佛教都是讲，修阿那巴那念的过程是调伏羲越来越维系的过程。一直到伏羲不见。伏羲不见以后，还是我们的所缘是伏羲，不过伏羲的常想，没有伏羲，不过还是我们的心是靠伏羲，靠什么伏羲？如果我们的伏羲的概念，我们用定跟智慧观，那它就变成常想， 禅相。师父，请问一下，你现在讲的禅相跟帕奥师父的帕奥系列讲的禅相是一样的？ 一样。来，离开， 理解如世界，你需要常想什么的秘密的，没有什么的秘密的，你怎么能够超越理解？没有办法。那个微细的相叫常相，在世界里面已经无根，不会影响你的作意，所以你可以超越无意见，一定要了解。 师父，所以以前是第二论的这个安般涅的禅相呢，定义那个禅相定义是一样的，跟泡的一样，可是那个相本身 他们没有讲那么详细。清净道论讲比较详细，有三种，先变作，然后趣相，然后相那个思相。思相是，金心定、第一禅定、第二禅定、第三禅定、第四禅定的所言。所以一切是第一论没有讲这个过程，思相怎么培养思相没有讲。一些是南川讲比较详细，一些是北川。不过他们不是强调第一场、第二场、第三场、第四场，他们是强调你有学人因作义。所以其实比较跟菩萨道有关系。虽然那个直观的过程的大部分是在声闻地，还是无作菩萨弥勒佛是用菩萨道的道理来说明直观，还是菩萨道在后面，虽然说明声闻道，还是菩萨道在后面，弥勒菩萨要我们都成佛，对不对？究竟法就是佛所管，不是罗汉所管。 师父教我们这个安般涅呢，我们注意到全身习，对不对？那 现在我再说明，你要让我讲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办法全部讲，讲了几点点嘛，一点点，再加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这样学，所以第一练习就是在六秒门叫做熟悉，熟悉是说明前面的那个用智慧了解，用智慧了解呼吸，为所言，那你也能够熟悉，那自然你能够了解，呼吸是熟悉，出息是长的还是短的，这是第一、第二练习。这个第一、第二练习是准备什么过程？如果心在注意呼吸变成根微细，他能够看到每个长的还是短的熟悉出息，从微到多，从微到多，从多到微。从开端到末端，从末端到开端，每个如是出息，每个阶段，大家可以看很清楚。 这个叫做随喜，嗯， 随喜 以后就随喜，因为随喜，所以你的境界变成越来越微细。如果你不能够随喜，你的境界还是很粗鲁，嗯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 这里面 的替身就跟巡视的是一样，就跟着个习，跟着个 不是。 随喜，嗯，从头到尾，从尾到头。 这中间是不是就包括了中间习？ 现在我们是讲一般的道理，我们没有讲特别中间习，嗯，先一般的再讲我们的方法，嗯。如果你是用我所教你们的方法，那在随喜里面包括里也中间喜，嗯，怎么包括在里面？如果初喜是长的，中间喜是短的；如果中间喜变成明显，变成长的，那个足的喜，嗯，屁股。从屁股来，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息就变成怎么样？变成短的，这样你学入定，嗯。如果你是学南传佛教的方法，宝藏师所教的方法，那，嗯，这个随息的过程是在你的阿那巴那尼米达，嗯，阿那巴那相，你接触呼吸的地方，嗯。不要教人，像宝藏师，因为他英文不一定是很好，他说明在那个你能够感到呼吸的接触点，嗯，然后我看那些初学者他们就这样，这是误会，嗯。因为你要跟你的境界很舒服，所以那个你注意呼吸的地方不要太小，不要太大，要跟你的所缘很舒服才能够写入定。如果你这样做那结果不会好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？所以你们教阿那巴那念，不要教人家专注心在那个呼吸的接触点。自然。观点是在自然，自然才是对，勉强都不对。为什么勉强？没有正念。那结果在，随喜的过程，你准备你的长相，嗯，你准备你的。常相是在你准备你的入定的境界，是在随喜的过程。嗯。如果你的心有一境心，那自然，嗯，常相出现；如果没有一境心，它不会出现。哎，一境心是在哪里？是在呼吸的概念，嗯，宝藏师是这样讲，人的呼吸，东阳的地方生，东阳的地方灭，它是风界，怎么你能够抓风界？你说抓的所缘，就是你的呼吸的概念， 在呼吸的概念，在有长的呼吸还是短的呼吸，真的呼吸，身一下去就灭了，就不见。呼吸的概念在变成长的还是短的？只有意识，一切是涤纶，是特别强调，只有意识能够培养定，能够培养智慧。无根，我们怎么知道呼吸？因为我们用身识知道它，我们用意识知道它，两个在一起。身识只能够分别推动热冷。你不会别的，不会分别其他的东西，身识不会知道呼吸是长还是短。没有办法，谁知道？医生知道。医生才会培养定，培养智慧，身识没有办法。他的所缘出现当下灭，所以轮回的过程、解脱的过程是靠意识，不是靠五根。因为只有意识能够培养定，培养智慧。因为概念，我们的心有束缚；因为概念，我们的心能够解脱。一定要了解。所以悲传佛教是说明观的所缘是概念，南传佛教是说明内观的所缘是究竟法，不一样是在这里。很重要，要了解那些不一样。 那哪一个是？哪一个是？两个都对吗？还是？ 看法，两个都对，看法不一样。依照你的看法，你就观，对不对？不能够说对不对，都是很对。为北传佛教无因也是概念。南传佛教是真的。如果没有人说明给你听五音，你不会知道有五音，不可能，不是你的直接的经验，是推理的，是方便来了解无我而已。你没有人给你讲五蕴，你怎么会知道有这种东西？五蕴没有办法，也是意识来的。 师父，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是先学了概念，可是概念变成是我们的阻碍，然后后来我们再把概念放掉？ 也烦恼的所缘都是概念。 我们概念不一样，所以烦恼不一样。一切众生概念不一样。那个夏格林的猫猫，你给他看100美金，他没有什么印象，他会大便在上面。那现在我们，你给我看1块美金，只有那个树木不一样。给我看100美金，那我很高兴。100美金，1美金我没有特别印象。那是不是概念不一样？虽然形状一样，颜色一样，概念不一样，对不对？ 对。 有没有？ 有。 鸟鸟，你给他看什么房子、好姑娘？他没有印象。还是黄金，还是那些宝石，他不是特别喜欢。如果他不是乌鸦，乌鸦很喜欢。那概念不一样，烦恼不一样，对不对？ 对呀。 有没有？ 有， 嗯，有。那个，请教师父哈，阿毗达摩他讲的那个概念呢、啊，他是指说，他 define 它是一个 concept， 就是说它是一个名字，它不会变化。可是这是五蕴，它 define 成就是真实法，因为它你观察五蕴，它会变化生灭，所以说它就区分、为什么我们观察概念没办法解脱，你看不到。无常相、生灭相， 只是另外一个看法。 对对对。 不过无因还是也是概念。 是概念没有错，可是就说我们学它这个名字是概念， 是 可是你真实 很有用的概念。 对你真实 去。有一些概念不是很有用。 对，《阿含经》也有讲，就是说，我们要观察这个五蕴，就是我们阿，就是说我们学佛要观察五蕴身心嘛。就是说，他因为这个，我们这个 你没有观察无因，你看不到生灭。 对对对，你没有，就是因为他在生灭，概念是不生灭的， 概念不生灭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这个《般若波罗蜜》里面也有同样的道理，那不是特别南传佛教讲的。 是是是是。 师父呢？你所谓北传的究竟法是指什么？ 佛所观的境界， 佛所观的境界， 这是究竟法， 不是阿罗汉所观， 那 佛所观的境界。 那几乎所有的人，几乎大部分的人都 不是佛的境界， 都观不到 佛的境 界。 那所以信心，北传佛教是强调信心。南传佛教是 信心， 信心， 信心， 那些南传佛教先十万大拜， 信心， 对不对？那些北传佛教，你先学四圣谛、五蕴、12处、18界，用头脑。不过北传佛教头脑。你要信心， 信心， 信心， 不是头脑，不是不好，连清净道论，你看那个32圣谛的部分，最后有什么？ 粪， 前面有什么？头脑。头脑以后就翻大便。有没有看过清净道路？相信不相信？ 所以北川佛教强调心性，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这是方便来培养心性。那些多半华人学佛，对四圣谛模糊，没有学，也一些信徒也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谁，大家知道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没有例外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佛所观的境界才是究竟法，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个道理。 所以北传的究竟法是只有指 谁？那你们汉传佛教大家都学《金刚经》，怎么修止观？《金刚经》就是说明，你愿度一切众生，看不到众生。 无有众生可度， 对不对？ 无有一法。 无所住人 身，度一切众生，看不到众生，这是佛陀的境界。有没有？如果你看众生，还是你看五蕴，怎么能够度一切众生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这是般若，本来般若的意思完全不一样。般若在阿毗达摩里面叫做微细的分别，这是般若。后来般若变成无相， 无相， 所以有相。只是无相的方便而已。 师父，我能不能请教一个问题？就是 不过我们等一下就念得， 然后 现在我们 六妙门还没讲完。对了，都六吗？ 给我机会讲一点点，明天再讲一点点。 就结束了。 我们等一下就明德再讲。 六妙门很重要。 那我们是在随喜的过程，随喜的过程就是直观的观点。你没有办法随喜，你无法入直观，没有办法。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为什么你能够随喜？因为你有正念。如果正念还没有成熟，你没有办法随喜。你随喜入清净道论是说明你可以感到快乐在你的境界。你没有随喜，你就不能够感到快乐在你的境界，因为你的正念还没有成熟，所以心还很粗鲁。微细的心才可以给你快乐，粗鲁的心不给你快乐。微细的心是靠微细的境界，微细的境界是因为微细的收，因为微细的收，又才会有微细的心。 微细的什么？ 受， 有微细的受，才有微细的心。 色受想 心识。 OK， 清楚。因为心有快乐，在他的境界，他就导演猴子心。如果心没有快乐，在他的境界。他不导演猴子心，他随猴子心。一切众生求什么？快乐。因为模糊观念快乐，所以苦。 不了解快乐，因为不了解唯识的境界。至于唯识的境界，佛说明就是解脱。解脱才是究竟快乐。解脱就是佛的另外一个名字。佛就是代表解脱。连南传佛教有这个道理。法就是佛，佛就是法，同样的意思。真的法就是涅槃。有没有这样？那所以在随喜的过程，你感到快乐，因为你感到快乐，你离不开你的所缘，你离不开你的所缘，你的所缘变成越来越微细。因为它变成越来越微细，如果你能够舍这个有快乐的心，有定的心，那你可以如常定。清净道论是说明这个入定的过程，依照这个道理。如果你抓这个有快乐的心，有快乐的所缘，那你的快乐就不见。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呢，在你的强项，你的入定的方便能够稳定。如果你不了解呢，它就不会稳定起来。因为它没有稳定起来，所以它来一下去就不见，因为你要抓它。一定要了解。那你继续随喜用智慧，你不抓，所以能够住，住就是入定。你在那个微细的境界能够住，那就是能够入定。在这个情况下，你已经不需要注意呼吸，你只注意你的长相。那这是简单的说那个知的过程，知的过程就是这样，要用功了解那些道理，那知就变成越来越明显。如果不了解那些道理，知不会明显。 师父可不可以重复，那请师父指正我这样了解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在禅修的时候，你说随喜嘛，就是注意它的开始跟它的结束，你就一直 不是开始结束，从开始到结束每个部分。如果你只能够看开始跟结束，那这个不算随喜。 那总有个开始的点到一个结束点，这整个过程嘛， 整个过程每个部分要很清楚，这样在你能够看到中间有没有倾向沉还是调剂，你可以当下处理，所以你的心渐渐变成平等。什么是禅定？就是平等的心。平等的心在微细的境界，这是禅定，不是别的东西。 那你看，不但这个过程出席入席也要看它长短， 它自然，如果它变成微细，自然变成 看它来了走了， 自然变成越来越短。你不用想，是自然的过程。 在禅定的情况，呼吸自然变成很短，你不用想什么，是自然的。所以佛先将用智慧视为长的呼吸，再将用智慧视为短的呼吸，然后再视为全身。嗯，那全身我们明天讲，不然变成太多。嗯，好不好？ 好。 全身就是如定的过程。 全身。 不是当这个身体，也是吸的全身体跟心观呼吸的心的全身体，三种身体。明天我们讲，不然太多太多东西就肚子会拉。我们的上面也是一种肚子，对不对？要塞东西在里面，它才会工作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？那现在我们打坐45分钟，然后 上厕所去。 10分钟休息。打坐45分钟，然后念得。可以倒流大家一张，然后好点心可以吃。法国的点心。 法国的点心。 法国的。 那有。